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广播剧欣赏。广播剧欣赏， 请听广播剧《老神树》。 上岗，起令。 那是一场庄严而又独特的葬礼。马大山舒舒服服地躺在散发着松木香味的棺木里，让他的八位老伙计像台大圆木一样稳稳当当地往那座名叫老神头的山林里送。天空是那么的蓝，树叶是那么的绿。我想，马大山的神情也一定是很安详。哎呦， 你抬头看那个，哎呦，前面是那个，哎呦，老神头那个，哎呦，马大哥那个，哎呦，你抬头看那个，哎呦，前面是那个， 大山兄弟， 老神头那个， 你不是一门心思要回老神头吗？你睁开眼睛瞅瞅吧，老神头到了。 广播剧老神树。 在那个自称99岁的采药老人的带领下，送葬的队伍攀上了那座老神头的陡峭山崖。我抚摸着那个被山民们称作神树的巨大树桩，眺望着马大山和那些老伙计们承包的那一片片山林，终于在人们娓娓的讲述中，我走进了老人临终前的那段深沉的故事。 老马大哥，老马大哥，老马大哥， 谁呀？ 是我们。 哦，老头子，老头子， 嗯。 快起来！ 咋的？ 来人了！快去开门去！快去！来了来了！ 来了啊！哎呀，你们这是出事了咋的？哎呀， 可毁了！昨儿下玩啊， 啊， 从大河口那边过来一股子热风啊！ 是啊， 俺们几家种的那个林子，全给刮得没模样了。 可不是咋的，那老神头呢？我在老神头上那片林子呢。啊， 还提老神头呢？那老神头正冲着风口，我们的林子都完了，你那片林子还有好啊？ 啊？嘿， 当穷娃，你呀就不该发那棵老神树。 哎，你说这些干什 么？你别拦着我。 算了算了，这也不能都怪老马呀，都快50年的事儿了，那还提他干啥呀？是不是？哎，马大哥呀，我们呐就是来告诉你个信儿啊。哎，我们走了啊。哎，走啊。哎， 啊，走了。 哎呀，人都走了，哎呀，你还傻愣着干啥？哎，你这是折腾啥呀？ 你别管我。 你又要上山去？ 上山咋的？ 不行，上海那个大专家来省城就待10天，我好不容易才预约上的，你瞅瞅你。 我不上老神头瞅那么一眼呢，就是去了省城这心里也不踏实。让开。 不行。 你躲了。 老神头勾着你的魂了啊。哎呀，早点回来。 大山兄弟， 哟，于老爷子，我就估摸着你得来。 哎，你78，我99，我才比你大10几岁，叫哥。 还99啊？50年前你就说你99，真是， 多的都是99，你不乐意咋的？ 哎。哪能呢？坐，喝口水儿。 我呀，一来是看看这老神树桩子，二来呢是给你马大山报个信儿。 啥信儿啊？啊，老爷子， 别忙，等一会儿才轮到你呢。 咦， 来。给他倒酒。 什么？给树桩子倒酒？ 倒。 好，倒就倒。 把香点上。 我说你 点呢。 好，点，点就点。 老神树啊，采药的老鱼头来看你了。哎，想当初你在老神头上站着的时候，我老鱼头得扬着脖子瞅你。现在你就剩下个大树桩子喽。来，喝杯酒吧。现在 轮到咱老哥俩了。来，坐，坐。大山兄弟，听说你在这老神头上种林子，我没住脚的就往这儿赶呢。兄弟，这事儿你干得正道啊！来，喝酒。我这还有咸萝卜干，给当个酒肴。嗯，咋的了？ 哎，你说邪性不邪性啊？ 嗯， 这片林子我种三年了，头年遇上旱，二年闹虫子，都没活。今年呢，从打一开春，一星崩的雨都见不着不说呀，偏偏又赶上了这股子热风。 嗯嗯，出不了十天，还得来一场大风沙呀。 嗯， 刮起来是天昏地暗呐，对面不见人呐。就你这小叔，嘎巴一下就连根绝了。 啊，他不下雨我挑水浇，他刮大风我就多黑土，我就不信这林子今年他长不起来。 大山兄弟，这是劫数啊，你降不过的。明年吧。 明年？ 说句你不爱听的话吧，当初你要是听我的良言相劝，留住这棵老神树和这片林子，现在也不至于费这个劲儿。还有那小兰姑娘，要是活到现在也才60多岁吧，可惜呀、啊、可惜。 小兰子，小兰子。 别过来，小兰子，千万别过来！ 醒醒！哎呀，你醒醒！ 啊！ 你在梦里跟谁说话呢？ 啊，没有啊。 你别想骗我。打你从老神头下来，脸就不是个色儿，也不去省城看病了，一门心思要去补那林子。我寻思啊，是你心疼那林子呢，没成想半夜做梦喊小兰。小兰是谁啊？跟你是啥关系？你要他过来干啥？你说呀，你 都七老八十的了，你这是干啥呀？ 当初啊，人家给我介绍说你是林场的好工人，我连面都没见就点了头。那咱呢，我早就忘了问问你前边啊还有没有旁的女人，这啥程度？ 还啥程度？没程度。 呸！那咱呢，山里的爷们们净写个花花事儿。 你到四十岁才结婚呢，啊，这花花事儿啊，指定少不了。今儿个呀，你给我坦白交代，说呀。 说就说。那还是咱俩没认识头十年的事儿呢。说起来呀，快50年喽。 组长，组长啊，东山那片林子啊，砍完了。 行啊，马大山，不愧为伐树英雄啊。 好。 啊，来来来，来个小活，都过来，都过来。哎，你们看看人家马大山啊，那也是俩肩膀头扛着个脑袋，人家咋干的就那么快？瞅瞅你们老神头这嘎达，都3天了，那还没跟利索呢。 组长，太陡了，不好上。 是啊，有棵老树可粗了，长得又偏上，那没法让它顺山倒啊。 净强调理由。 哎哎，组长啊，我听这一带的老猎户们说呀，那棵老树啊，是这片林子的树头。 啊，那就别砍老神头了。咱们换个地方。 哎，就怕让别的组知道了，说咱们组连这么小片林子都伐不了，有点磕碜，是不是？你 可不是的， 组长啊，老神头让我上吧。 算了，大山啊，安全第一，别闹出事故来啊！ 算了吧，大山，听组长的，挪挪得了。 不能让别的作业组说咱熊。把斧子给我，我上。 给， 哎。这大山加小心，不能罚呀，就算了啊。 你们就等好吧。 停下！ 哎，老爷子，你从哪上来的？ 你别叫我老爷子，我才99，叫我于大哥。 啊，于大哥，不知道这是作业区吗？ 大兄弟，我是在这树林子里挖参采药的，这树啊，上千年了，留着吧。 不行，这棵树啊，关系到我们组的荣誉。 大兄弟，听过老鱼头一句话吗？这棵树啊，留下好。 啊，好在哪儿？ 你好，我好，大家好啊。 要好，这样吧，只要你说出怎么个好法，我就留下它。 这棵树啊，禀天地灵气，受日精月华，早就不是一般的树了，他是老神头这片林子的老祖宗。 照你这么说，我还得给他磕个响头啊。 那咋的，冲他给这周围林子挡着风的份上，你给他磕个头也应该啊。 越说越神了，我现在就撂倒他，看他和旁的树有啥两样。闪开， 大兄弟啊， 走开。 走走走。哎，老神叔啊，你大难临头了。 我就不信他这个邪。破破，嘿嘿嘿。 大山，不行就算了啊！你们都上来了，闪开，闪开！ 好，哎，好， 嘿， 你给我顺山倒。 哎呀，没倒，坏了，树座破了，大山千万别动。哎，咋办呢？哎呀， 按老辈规矩给他磕头吧。哎，敢，我看谁磕，我大耳瓜子不认人。 千万别动，一动带出风来，树跟着就砸过来。 喊啥？我还用你们教？老子13岁进山，伐树伐了成千上万，还没见哪棵树敢跟我较劲儿。嘿，嘿，嘿，顺山倒！ 哎呦我的妈呀，真悬呐。 你赔我家凤香，你赔我家凤香。你 别揪我呀。 我不揪你，你揪谁？你把那棵大树给伐了，那棵大树滚下来砸了我家凤香，你赔你赔你赔。 你咋这么凶啊？ 哎呀，小模样挺俊的啊。哎呀， 像个生气的小花猫。 呸！ 小兰，不是通知你挪走吗？ 这片椴树林出的密好，人家多待两天咋的了？ 你放风的？ 还放啥风啊？你瞅瞅，这山、那山，还有那边那座，全秃了，树都让你伐没了，风箱也让你给砸烂了。你赔！ 本来那天挺高兴的，让他这么一哭一闹啊，晚上那顿酒，大家伙都没喝好。我们呢，就这么认识的。再见着他的时候啊，是半个月以后，我呢正跟一个熊瞎子较劲的时候，那家伙站起来比我还高，浑身沾满了松鼠油子，我这斧子再快也够呛能砍透他。他呀是正在树洞子里睡觉，让我砍树的斧子给震醒的，看见我呀，拧的拧的就过来了。 喂，你这家伙再往前走，我可就不客气了。要说我马大山没家没业，就是为了你也没人惦记我，可就是觉着有点窝囊，让人家一说马大山是下麻了爪，让熊瞎子舒舒服服的给舔了，客气。来吧，来呀！ 大山哥，站着别动。 小兰，别过来！ 你千万别动。熊大哥，别生气。往这儿看，蜂蜜，我这儿有蜂蜜，椴树蜜，可香了，可甜了，我放这儿了，你过来吃吧。熊大哥，你过来呀，求求你过来。吃啊！ 走了。喂，小兰，你真行啊。小兰，小兰。别哭，你别哭啊！ 吓死我了！大山哥，吓死我了！大山哥， 小兰，别这样，别。 大山哥， 小兰，快撒手。 山哥，你咋了？ 没咋，没咋。 你看你， 对了，伐木的时候，隐隐约约的，总能听见你唱曲儿，挺好听的。跟谁学的？ 跟俺娘。 啊， 俺老家在河北，那个村儿叫左树林。可打俺记事儿起，俺就没见过树。后来就来了沙，连房顶都没了，可吓人了。俺娘就是那年死的。后来俺爹就带着俺闯关东到了这儿，头一回见着这么多树，俺那个高兴劲儿啊就甭提了。大山哥，你转过来。哎，大山哥，你不是愿意听俺唱歌吗？俺给你唱一个。 哎， 小白菜呀，地里黄呀，三岁两岁没了娘呀。 七枚穗儿，后边拉呢扎了两个小刷出，穿着一件啊小绿棉袄。 切，那咱呐东北的丫头啊都好这个打扮。哦，我明白了，当年跟你见面那会儿啊，我也是扎着两个小刷子，穿一件小绿棉袄，感情你是比着他的模样找的我呀？ 看你说的，他是他，你是你吗？ 后来呢？ 他来找过我几回，就唠了几回嗑。 再后来呢？ 再后来，山就都秃了。 就开始发大水了。哎，那天他要是不来看我就好喽。 大山哥， 兰子，你怎么来了？ 咋了？ 不知道山洪要下来了吗？ 没事儿，大山哥。 嗯， 我新找到一片椴树林，蜜可香了，给吃吃啊。 哎，吃。嗯，你笑啥？ 傻样。你吃起蜜来跟那个熊瞎子一样。哎，大山哥。 嗯， 你这么爱吃蜂蜜，干脆跟俺一起养蜂吧，有你在旁边，俺钻林子就不害怕了。 啊，我得伐木啊。 嗯，这些年我走到哪儿你们伐到哪儿，那么多好林子都伐没了还伐。 小兰，这是国家的需要，你不懂。 那你给俺讲讲。讲讲嘛，讲讲。 好好好，讲讲。呀，这动静不对，你快走吧。 嗯，让俺再跟你多待会儿吗？ 哎，你快走吧。 那你答应俺，给俺留下那片林子，俺就走。 我答应你，快走。 嗯，俺走了。 哎， 哎，大山哥，给俺留下那片林子，别忘了。 哎呀，山水下来了。哎，小兰，快往坡上跑，上老山头。对，从老山头上绕过去。哎呀，老山头塌方了，快快躲开。小兰，小兰，小兰。 尸首都没有找到，他爹呀就给他立了一个空坟，里边就是那件小绿棉袄。 哎呀，我也是老了，跟一个早死的闺女吃啥醋啊。啊，算了，明天呢你领我到他坟上去，我给他烧烧纸。都是山里的穷闺女，想想啊也真够可怜的。事儿老马都跟我说了，你的心思不用他说我也明白了。都说这姻缘是前生注定，就算是迷信吧，咱也全当信一回就认了吧。啊，妹子，你知道吗？你走了以后， 老马是守了你整整十年才跟我成的亲，也算尽到心了。今天呢，老姐姐我给你烧点纸，求你保佑老马早点啊把他那个病除了，趁着改革开放这好日子多活几年。老姐姐我呀，谢谢你了。 嘿，都瞎叨咕些啥呀你？要是让旁人听着了，不得笑话死啊！ 啊，听，那只鸟啊，冲着咱叫呢。 嗯， 那么好看，你快瞅瞅。 嗯， 哎呦，翠绿翠绿的。哎，老头子，是不是他变的呀？ 谁呀？嗨，你呀，编神话故事呢？ 我的话呀，他听见了。 嗯， 他会保佑你的。 迷信吧你。 明天我也搬到老神头来，跟你一块儿干。该补种的补种，该浇水的浇水，把这片林子整个的刺弄一遍，让你放心满意，中不？ 哎呀，那苗苗谁带着呀？他爹妈又都不在家。 我也把他带上来，省着你呀老惦记着。 嗯，那感情好。 哎，可有一宗啊。 啊， 干完了活儿， 嗯， 你得跟我下去， 嗯， 去省城看病。 中，就这么说定了。 哎。 爷爷爷爷，我来帮你再说。 你呀，你可不会。 我会，挖大坑，栽当中。一提二采把土松，我早背下来了。 哎，苗苗啊，我孙子真聪明。好，这么着啊，你帮爷爷扶着他啊，爷爷呢给他培土，好不好啊？ 好。 哎，好孙子。对对，我。 爷爷真有劲儿。 爷爷呀，老六，想当年呐，爷爷像你爸这么大岁数的时候，那才叫有劲呢，俩人搂不过来的大树啊，别人一天砍三棵，爷爷呀一天就砍六棵。 爷爷，幼儿园老师说不准毁坏树林。 你， 哎，童言无忌，童言无忌呀、啊！ 李大哥， 哎，来来来来，孩子，过来过来，上于爷爷这儿来。 李大哥，你怎么上来了？ 人是地行仙，一日走三千，这个日子。我能不来吗？ 老爷爷，您胡子真白。 嗯，九十九了，能不白吗？ 人家都说白胡子老头会讲故事，你会讲故事吗？ 会呀、啊。 那你快讲，快讲。 啊，好，好，好，好，讲，讲，讲。来，来，来，来，来，来，咱们坐下来讲。哎，孩子，这儿不能坐呀、啊。 为什么？ 孩子，记住了， 这大山里啊，哪儿都能坐，就是这树桩子不能坐。 为什么？ 这是老祖宗传下的规矩啊，就是说，树也是生灵啊，跟人一样，人也要敬着它。好了，我就给你讲这棵大树的故事，好不好啊？ 好。 这可是老辈子人传下来的故事啊。从前呢，有个妈蓑。 老爷爷，什么叫妈蓑呀？ 妈蓑就是妖怪呀，他一张大嘴是满天的风沙呀，把人们可祸害惨了。这时候来了一个英雄叫摩日根，就跟这个妈蓑打起来了。可是风沙太大呀，他睁不开眼睛， 怎么办呢？ 正在这个时候，就是这棵老树把他一下子抱进怀里就藏起来了。妈蓑就往里钻，那老树的树枝像长矛，树叶像盔甲，妈蓑怎么也钻不进来，气得哇哇的乱叫啊。摩日根拉开弓搭上箭，嗖的一箭就把妈蓑射死了。风沙没有了，人们就把这棵老树啊叫做神树了。 神树？ 对，就是它。嘿嘿现在就剩下这棵老树桩子喽。好了，故事讲完了，白胡子老头也该走了，走喽。 哎，老爷爷，你怎么说走就走啊？爷爷，老爷爷走了。 啊？你等等，于大哥。 嗯。 华于大哥，你给我交个实底儿。老神头这片林子，今年真的活成活不成？ 活不成啊！ 啊， 明年吧，明年吧， 明年。 老头子，哎，跟谁说话呢？哎呀，下山了。 你走吧。 哎，咋的？ 不下山了。 为啥呀？苗没补齐？ 齐了。 没浇透水？ 透了。 那赔土赔钱了？ 不欠。 哎呀，那你是为啥呀？ 我不想下去。 不行，前几天说好的，你一个大老爷们儿不能说话不算数。你别忘了，你明天再不去省城，那上海的专家就走了。哎呀，你就别惦记着老神头了，你就是真的把命搭上，又能把他咋样啊？头十年你就忙活他，又搭工又搭钱，我就不说啥了。就说这三年，这哪个春天你不在这儿泡上个把月啊？啊，结果咋样？哪年让你活上一刻了？你说你还盼个啥呀你？你知不知道，你这病，连明年都…… 你是说？我这病，我呀，早知道。 啊！ 上个月呀，我看见那化验单了，当时脑袋也是轰的一下，心里头也不好受。这么多年了，刚刚过上好日子，就要走了。行啊，照理说呀，78岁，我也算活够岁数了。你呀，也算尽到心了，该咋地就咋地吧。哭有啥用场？可就是这片林子，当初是我砍的呀，现在还是这么光秃秃的，难看不说，周围的那些林子也都跟着受灾。我就是死了，也闭不上眼呢。我呀，寻思着趁现在还走得动、爬得动，在这儿啊，多伺候活一颗是一颗，兴许呀，这儿的空气好，我呀还能多活几年吧？啊，你说是不？ 老头子， 听马大山的老伴儿说，从那天起，马大山就再也没有下过山。他每天一大早就扛着铁锹在老山头上忙碌，给树苗挖坑，给小树培土，累了他就坐在那棵老榆树的树桩跟前，就像两个饱经风霜的老人，一本正经地唠着嗑。 老神树啊，你这个老倔头子，你我都倔了一辈子，现在呀，咱们这两个老倔头子也该好好的谈谈了吧。哎，那年呢，是我不对，我不该送你下山。可话又说回来了，凭你的那副身板，不管到哪儿，不是当柱子就是当驼，说不定啊还造了个大船去周游世界呢。嘿，你呀还开了眼了呢。嘿，哎，小心眼儿，记仇，那可不是咱们东北老爷们的脾气啊！啊，是不是啊？哎，对了，你看这只鸟，我老伴儿说啊，说它是小兰姑娘编的，你看它。不是照样在这儿给你唱曲儿吗？人家的那心多宽呐、啊！ 在春旱的第50个天头上，那场大风沙真的来了。 铺天盖地的冲老神头来了。老伴儿把一大家子人都带上去了。老鱼头和马大山那帮从小一起抬杠的老兄弟们也都上去了。林场的许多领导和工人也都上去了。我无法想象那是怎样的一场苦战。许多人都说他们亲眼看见当风沙横扫老神头那片幼林的时候，78岁的老人心急如焚，泪流满衣。 老头子，哎呀，快到北方的地方去！哎呀，去猫一会儿。寒风把你呛坏了， 别管我。 老双，大山兄弟， 这傻子 连着俩月都见不着个雨星啊！哎呀，现在又来这场大风沙，你还不明白吗？这是劫数，逃不掉的。 我就不信这林子就这么让他给毁了。 除非老天爷马上给你来场雨。赶紧想一想，你想一想，这能吗？哎呀，大山兄弟啊，有你这片心，行了。 老头子，快走，快躲到山后面去，看树刮倒了，砸着你。哎呀呀！ 撒开！你撒开你！老天爷，你刮吧，有多大章程都使出来吧，我马大山死也要埋在这老神头上，我非要看着这片林子给我长起来。老天爷，你听见了吗？听见了吗？ 这是啥声啊？ 这是打雷了。莫非老天爷真的显灵啊！哎 呀，老头子，下雨了！哎，老头子，你咋的了？啊，老头子！ 你抬头看那个， 嘿呦， 前面是那个， 嘿呦， 老神头那个， 嘿呦。 奶奶，大树桩这儿有一棵小树苗， 我看看。哎呀，真是一棵小树苗 啊！ 老神树，你发新苗了？ 爷爷，老神树发新苗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老神树》，编剧饶金发，导演王瑞，音乐玉泉杰，音响效果彭飞、李山，录音铁民、战松，合成北江，场记江平，策划王瑞，监制丛林。剧中人马大山由杨树田扮演，青年马大山由吴连生扮演，马七由王淑平扮演，老鱼头由刘玉森扮演，小兰由于云凤扮演，小孙子由江峰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朱恩赞、张延平、段勇、李山，解说余霞。